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根据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中国企业的 5G 展示，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多个品牌的 5G 手机有望于明年上半年相继面世。为进一步推动航班时刻资源配置的公平高效，促进航班运行的正常有序，民航局近日印发《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办法》，将于2018年4月1号起实施。据悉，美国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海的部分地区会遭遇新风暴，带来巨大浪潮，这些浪潮可能会导致佛罗里达沿海地区洪水泛滥。2018平昌冬残奥会将于本月9号到18号举行，共有78枚雪上项目和2枚冰上项目的80枚金牌等待角逐。从北京市金融局获悉，北京去年首次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跻身前10，较去年同期上升16位。北京市最大早餐生产线在丰台区老牌食品企业东怡食品厂建成试运行，每天能为市民提供150万到200万份早餐面食。近期 NBA 退役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编剧并制片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想可以宣扬。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念加上无情的步伐，无悔的情话，一向的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一百方。 满眼的黄沙，万年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歌已悬崖。肩上的月光打破了雪花，想念你家乡。无情的步伐，无悔的情话，已向你撒呀。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已白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今年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过完节后，现在大家是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又恢复了忙碌，又开始了新一轮设五个闹钟强行起床的模式。如果工作效率低的话呢，不如趁周末出去玩一玩。刚好呢，三月份机票大幅降价了，比如北京到延安的最低票价是119元，而北京到乌兰察布最低票价呢才在15元，北京到沈阳最低票价是在240元，真的是好几个月都不遇啊，太多太多了。不过周末的票价会稍微上涨一点，但是上涨的区间不大。那么假如现在给你一周假期，在票价这么便宜的情况下，你最想去哪儿玩呢？为什么呢？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到消息窗口给我们留言哦。 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99%的真正自律其实都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真正的自律就是在该做的时候，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去做你应该做的。没有约束心的人过得浑浑噩噩，高度自律的人多有开挂和不一样的人生。今年99，我是英奇，用习惯锻造自律，用自律滋养人生，然后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情

手，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是宝爸宝妈的身份了，熊孩子有时候能把家长折磨到绝望啊，他们的表现呢其实都差不多。而接下来说的这个熊孩子可以说很不一样了，因为他最近让自己的妈妈经历了一件无比绝望的事儿。前一阵子，上海的陆女士2岁半的儿子拿她的手机玩，等她再拿到手机时呢，手机上显示 iPhone 已停用，请47年后再试一次。其实上面已经显示了很多的天文数字了，经计算呢，手机上显示的解锁时间大概就有47年了。根据苹果技术人员称呢，只要解锁密码错误在6次以上，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网友评论，哎，还是国产机安全，别用手机哄孩子之类的。话说回来，你家的娃儿有没有做出让你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吗？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打开聊天窗口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哦。

天上的独一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白色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跳一天。 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奇。刚才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新专辑里的一首歌曲《黑夜问白天》，可以说这是一首如同歌词所言的孤独的修炼的歌。当琴键一弹，一路延伸到每个人在生活中、生命里不同阶段所面对的磨难。有人说，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是一首光听旋律就能让人痛哭的歌，这种流泪的冲动甚至不需要加那些歌词。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是来自 JJ 的新专辑《伟大的渺小》里的一首歌，依旧是易家扬作词， 这首歌轻松简单又充满深情，将理应悲伤的失去唱得又温暖又美好。来听到《捡云者》。 孤单看天上那朵云呢，银灰色安静地俯瞰着我，失散的爱它漂浮着呢，旅行着，想飞开但又依依不舍，魔术般的停在那儿，特别神秘的我，借一片云拽着纪念曾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它也不错。钻进了我的心，喊我记忆很麻烦，也很苦涩，留下呢也没有名字，像个孤儿看似快乐，流浪惯了，这么说他真的真的不负责，借一片云拽着曾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 借一片云爱着， 选择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者，偶尔怀念他也不错，以前深爱的现在呢，天下的云呢，隐形了。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生活最苦的时候，依旧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一点一滴的努力。放心，我们都会在未来的生活中绽放精彩。谁不曾经历一段黑暗的迷茫呢？谁不曾在深夜痛哭流涕过呢？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

今年两会首次设立了代表通道，五号首场代表通道正式开启，女航天员王亚平等十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现场记者进行了交流。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五号表示，到2019年要完成具备条件的乡镇和智建村通硬化路的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我国重型火箭500吨级的发动机样机将于年内完成整机生产和装配。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去年我国跨境电商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覆盖了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83.8万人次，刷新了铁路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最高纪录。2018年度空军招飞定选工作五号全面展开，计划呢组织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校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共计1.3万余人参加定选检测。腾讯公司董事长马化腾五号透露，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微信的全球使用活跃用户首次突破10亿。 推开冷漠的心墙，期待着能相逢一面。 为你来自于陈明。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一路奋斗的过程当中是为了什么？我想不管结果如何，一定有某些时刻是开心快乐的。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随身听，我是泽林。在过去的十年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美好的事情令你印象深刻，你还记得吗？在听歌的同时，也希望你来和我留言互动，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留言我都看得到。你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什么时候吗？张惠妹，日出。

窗外的香雪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香雪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这场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香雪月，愿它慢慢地缺慢慢远，月亮邀请人不尽深夜，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新的一年又来了，很多人对于买车这件事情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一来觉得自己有时间可以去 4S 店参观对比一下，二来是借着春节期间一定会有优惠的政策，觉得也许会有优惠。可是春节后立即买车真的划算吗？春节一般在每年的一二月份，而 4S 店的销售计划一般是按照公历的1月1号至12月31号来进行。 4S 店每年年初，也就是1月1号，都会接到厂家的新任务以及新政策，汽车经销商销售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决定年终的分红。所以大部分 4S 店为了清理库存和为了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顺利拿到厂家返点，通常是在11、12月份冲业绩，很多车型在这个月份为了冲量进行大幅折让，甚至亏本卖出。一般销售政策都会是厂家降了以后，经销商再降。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年底还没有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经销商来说，价格会跌到全年最低，有些车甚至能达到上万元的优惠，同时还会各种送大礼包。所以大部分 4S 店在年底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去年厂家的任务，而到了春节之后，一般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去年的销售计划已经完成，厂家的返点基本也已经到手，不需要再冲量。所以针对一般的车型来说，还是春节前购买比较靠谱，节后立即购买的话优惠会相对少一些。毫无疑问，年底涨价的车型和降幅是全年最集中的，当然 4S 店也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可不会白白提供那么多优惠。一些比较抢手的热销车型就不一样了，这些车型到了年底一般会库存不足，很多人不排着队都会抢着买。物以稀为贵这个理儿 4S 店的销售比我们清楚太多了，根本不用担心这些车卖不出去，所以他们会在一部分车型降价的同时保持热销车的价格，收紧优惠。说到底，汽车的价格还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需求量大的话自然优惠力度就会很小。所以如果你已经看中了一款热销车的话，节前节后的价格都差不多，就在需要的时间提前去 4S 店订车吧，说不定光排队就要等一阵子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这世上有很多人不相信有这种事，有些人步入17岁就忘了16岁的自己。我知道这终将成为故事，我们的照片会泛黄，我们会为人父母，但此刻这一切尚未成为过去式，是现在进行式。这一刻的你只需做到两个字，珍惜。经典969，我是泽林。从今天起，不急躁，不抱怨，做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让自己成为人生最精彩的故事主人。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三八妇女节你打算怎么过？ 应该不会有单独特别的庆祝，因为毕竟三八节是个礼拜四，第二天大家都还要上班，所以我的话呢可能会是逛逛淘宝或者是京东吧，因为三八节应该会有许多关于女生的用品在打折，然后那天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优惠一点。 三八妇女节想怎么过啊？ shopping 啊，三八妇女节肯定各个地方都在打折呀。 3月8号女生节最想跟自己的闺蜜们一起过，因为我觉得那一天是女孩子独有的日子，所以大家一起吃吃饭看看电影然后聊聊天，我觉得就比较好了。 969精英有话说。 思科高级副总裁吴问琪， 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呢，就是说把你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东西放在一边，然后把你自己要被认可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边，而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人才去成长，然后帮助企业去成功，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就更加有成就感。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由一个对自我和对自己这个职能的价值的一个渴求，转变成真的把自己融入到企业的这种成长的过程中间去。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 开始啊我们创业那个时候本来政策就不够明确，就不够支持，你始终走在前面那么是有点野蛮，但是这个野蛮呢也有个度，所以说我们叫我们提出一条叫顺潮流而动，内有超前快半步，你不超前你就没有机会，不野蛮当时有可能就不可能，所以说我叫快半步不是快一步。 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坐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